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北京时间的7:33，大家早，大家早啊。一早的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看到了我们的很多的朋友都早起了，纷纷在向我问候早上好，还有我们俩问早上好。我这个界面进平台又进错了，所以我没看到，我现在拿手机看大家伙给我们问早上好呢。 啊，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在向大家打招呼了，勇哥、草地、草球野争春，还有这个哈呼呼、窗外有景、大黑熊、用户5434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向大家问早上好。我们在北京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周五的早上好，是不是感觉到一种非常开心的时刻要来了呢？ 是啊，我们不光是开心，因为隔了好几天了，特别想念发小朋友们。上次咱们大家伙见面还是星期日呢， 对， 隔了好几天，今天终于见着大家了， 是不是特别想念我们呢？ 所以在这预告一下哈，今天和明天呢都是高磊和进桥陪伴大家呢在路上，同时呢晚上的5点到7点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也是我们俩陪伴大家伙。 对，好像很多朋友还是有一点没有适应我们这个节奏 哈、啊， 对，所以呢再次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听到了磊哥的声音，很多朋友说哇，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是吧？ 嗯，但是呢这个新鲜的声音也是一直会陪伴着大家的哦。 你看大黑熊三三还说呢，哎呀，磊哥好久不见了，终于等到磊哥了，我来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聊、慢慢聊，赶紧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啊， 好不好？ 真的得好好的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嗯， 我上岁数了，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来跟大家 解释一下。好的， 来来来，年龄担当来了哈。每到周五呢，在咱们的社交平台上呢，就会出现几个英文字母。 哦，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呢，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给它念出来，不要把它合起来。 什么 叫 TGIF？ 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 TGIF 这几个单独的字母凑在一起，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T gift 是吗？ 我觉得呢，好像是比如说平时我们做的那个什么 PPT 呀、Word 呀、那个文档 啊，对， 最后要存的那个方式， 啊、 就是比如说。或者是音频的方式 MP3 呀、WAV 呀、 就是一个图片的方式 对、 但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TGIF 等于Thank God it's Friday。 哟呵，这么洋气呢？ 那是 指的啥意思呀？ 就是哎，感谢老天，终于总算到星期五了。 哎 呀 ，Friday 嘛，所以呢，就是这四个字母一出现呢，就是表示哎呀，马上迎来周末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嗯，但是这基本上是咱们的外国的朋友、外国友人他们常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嗯、 类似的呢，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还有一个四字的词，然后呢词头组成的一个短语 SHIT。其实呢不是我们常理解那个意思啊，其实它是四个词，分别是 sorry honey it's a Tuesday， 对不起亲爱的，今天才周四。 哦 天呀， 所以往往呢这个 TGIF 后面会加上一句话，就周五了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啊、是吧？比如 TGIF 我要大吃一顿， TGIF 终于能休息了， TGIF。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TGIF， 您周末打算干点嘛？即将到来的周末2天，肯定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安排。 嗯， 就比如说咱们出去搓一顿，看个电影，约个会，打扫打扫房间、 对， 是吧？ 看看话剧，或者是去这个环球影城啊，各大的影城里面玩一玩， 打打卡，拍拍照，是不是哈？ 太多太多的选择了，所以在今天早上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周末，您想干点什么呢？ 哎，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首先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大 家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搜索完了之后您得记得点关注，关注完了以后每天我们的美女编辑呢都会为大家推送咱们各档节目的最新的消息，以及咱们北京的一些文化市场的最新的电影的变化呀，包括话剧上演的情况等等、 对对对、如果您不知道周末想干点什么，约会的时候有哪些新选择的话，那么就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也听我们的节目哈，就会给大家有非常多的这种推荐。 是的，还有第二种方式，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我们出发吧节目的聊天室里边，所有的发小在一起聊天，我准备重新再进一遍我的聊天室，然后看看是不是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呢， 看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大家别着急啊，我进一下看看。 哎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在平台上很多朋友分享的呢，都是要陪孩子复习备考 哦， 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 就是期末考试了。 期末考试， 是不是？ 对对对、期末考试的话，不仅仅是孩子们要准备呀、 哦， 这家长朋友也不能闲着呀。你看啊，谁是谁的谁就说了，周末要陪孩子复习备考，还有张无忌说的是。周末啥事儿也不干了，娃下周二考试，咱就复习吧。 你说说，有考试的人就有歇乏的，谁呀？叫做阿库纳玛塔塔说，嘿嘿嘿，我周末打算看娃，看娃还是看娃，看着娃写作业，看着娃弹琴，看着娃打篮球，看着娃跳跳绳。妈耶，您怎么跟我们家那位一模一样的呀？周末两天就给我们家娃，人家刚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各种各样的课程 是。今天就英语班、然后呢上午待会是9:30的时候先去啊，明天星期六9:30的时候先上一个画画班，然后呢回来中午吃个饭，下午大概2点还是2:30我忘了，他约了那个时间是学那个开飞机 哦， 就是在我们家旁边不有一个某城的那个购物中心嘛，里边呢是有那种模拟机舱，可以教小朋友们学习开飞机。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天开始就特别喜欢飞机的相关知识，包括到了晚上还得要上英语，还有那个在线课程叫什么什么某花思维 哦，因为就是只有周末才能出现这种线上课程，好像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孩子们的周末还是很忙碌的， 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周六周日，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还给我们家孩子安排天天打乒乓球，每天2个小时到3小时。 我感觉你在这吐槽嫂子的时候呢，感觉嫂子家跟养了俩儿子似的。 关键我儿子天天回来吐槽他妈，你知道吗？就爸爸，我说累了，但是妈妈说不能停，还要继续练球。 妈妈不累呀、因为你去上课的时候，妈妈就解放了。 你说说这个忙碌的周末，当然咱也可以说说自己个儿的，不仅仅说说孩子、还有最重要一点。您不能光说一个我就去看电影，那您看电影您不能一个人去吧， 您跟谁呀， 您吃顿 您看啥呀， 对，您吃顿火锅也不能一个人吃，多凄惨呀、是不是啊？ 哎呀， 那你一个人吃过火锅吗？ 吃过呀，这不是什么一个人孤单的几个级别吗、然后对面会给你放一大熊，大熊在 那 微笑的看着你， 我受不了。 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多的这种品牌，它都会有一些这种暖心的服务。它对面呢，给你放个小玩偶，或者在你旁边给你放个小玩偶，它就陪着你一起吃饭。 哎呦，我可受不了！但是我记得我 多好啊，没人跟你抢啊。 我曾经做过的就是里边级别最高的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一个人去医院 做手术 啊，一个人做手术， 真的是，虽然是微创，但也是手术。 哦，是那个做个甲沟炎是吗？ 妈呀，那个就不能说了。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TGIF， 您周末想干点什么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吧，咱先说一个冷知识好不好、 对，咱们 每天一个冷知识， 对对对、 啊、 每天呢都有一个冷知识来说一下，眼睛也怕吵 哦。 哎，眼睛怎么会怕吵呢？ 不是耳朵怕吵吗？ 对啊，因为噪音呢是会影响听力，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噪音也会影响视力、这是因为耳朵和眼睛之间呢有着微妙的联系，如果噪音过大，噪音通过听觉器官，然后通过这个神经系统呢也会作用于眼睛，让人的视力减弱、对光亮度的适应性会下降的。 我告诉你，我就有工伤 哦，就是因为旁边老有人在聒噪是吗？ 不是，就是咱们这耳机声太大。就每天我不知道是谁哈，我也不方便说是谁。反正之前呢咱们有个主持人，我每次接他的班的时候 你 就 戴上耳机、嗯、但耳机一般呢都是之前那个主持人他设定好的音量的大与小。 嗯， 我呢有的时候呢不会说之前再调一下，时间比较紧张我就直接插上以后把耳机一戴， 然后呲啦一声， 对，突然那个音响出来以后我觉得我耳膜都快震裂了， 然后有那耳鸣的感觉是不是 嗡嗡的，然后我就头晕、 哦、对对对对对，啊， 我 也有过， 这是谁呀、啊、他们为什么要把耳机开这么大，他们失聪了吗？ 哦，那因为人家就比较嗨吧。 我一打听呢是一个前辈、嗯、可能确实听力有所下降。然后我也就不便说他是谁了，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习惯，每次呢我就先戴之前先插上，以后把这个音响 调到最低 小，然后对，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听觉的感受然后再慢慢调大，是这么个情况。 哎，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直播间的状态，或者是以前通过视频的话能看的话，我们就特别习惯于在话筒前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 对，如果听不到的话一定以为这是出什么事故了， 然后如果你没有戴耳机，你会觉得今天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声音不是自己的声音， 没错，就特别有依赖性。 对对对， 就跟别的比如说电视台的主持人还不一样， 他们可能不用戴， 他们不需要戴，他们戴了反而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说话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不习惯于一边说一边听自己的声音。 嗯， 但是电台主持人就不是，我们经常会沉迷于自己的声音当中。 对，我们都好自恋呀，听着自己的声音都不管说的是什么内容了，比如像磊哥这样的，哎，我的声音真好听，然后再看看平台上面大家又在夸我的声音好听。 所以通过这一条冷知识，近期要跟高磊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的朋友呢习惯于比如说戴耳机听音乐听广播、听很多的一些故事相声什么的，那么在长时间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音量的大小调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能太大。 哎，对对对、而且如果你长时间的总是用耳机来听声音的话，你要学会放下一段时间。 对， 要不然也会对自己的耳膜有一些刺激。 是，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 嗯， 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哎 ，TGIF 周末您准备干点什么呢？都来跟我们说一说。 嗯，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歌吧。我要尬音歌曲吗？ 这个不要，怎么 不要尬 怎么尬呢？ 就是我对 你 太爱了是吗？ 啊，这样吧， 热情好高。 就是对对对，今天天气比较冷，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温暖的、热情的歌。来尬一下， 这温度已经都到105度了。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胜过爱豆的笑容，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到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是否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 盛开。 哎呀，我对大家伙的爱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105度啊，是深挚的爱呀、啊，都 哎呀，大家 沸腾了，你知道吗？ 对呀、 啊， 大家也特别的爱你啊。有人就说了，终于迎来煮熟的你，太熟了。 哎呀，是啊，你看看花仙子还说磊磊、金桥早上好、，Hope 也说，哎呦，磊哥终于来了，来了来了，吱吱吱吱也说磊磊磊磊我来了，同志们、发小们别着急了， 能不能说一句那个、哎、啊，朋友们。我真的是想死你们了。 哎呀，我继承了冯巩老师的衣钵是吗？来看看大家伙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TGIF， 您周末想干点嘛？ 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 TGIF 是什么意思哈、啊、然后我们要再解释一下，就是终于到周五了，哎呀，感谢老天，总算是到周五了， 是 就特别开心的一种状态啊，大家可以现在用一种非常欢快的心情把这个 TGIF 给表达出来。 它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首字母的缩写 Thank God it's Friday、 oh, Friday， 你听我这个发音 Friday， 特别的洋气， 是不是特别有伦敦音？ 对，伦敦音。 来，你看啊，0800说了、周六周日两天忙活呀，真想像别人一样过个快乐的周末，但那只是奢望，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那0800这位朋友啊，您发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您是做什么的呀？ 哎呀，就像我们一样、明天我们也要上班哦。 是啊，但是我 们咱俩上班， 我们正常上班啊、我们其实不想来的。 那你工作日怎么不来、让大家这么想念、 就是都是我的错。后排说，哎呀妈呀，磊哥呀，我们真是想死你，我也想死你了呀，我前几天天天想大家伙儿， 天天 想我们的发小 啊，他天天蹲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默默的看着大家发、有没有看大家想你，是 吧, 是不是？ 那我现在赶紧进咱们的聊天室也发一个去啊。 哎，然后红尘千雪就说了，说安心在家带娃，因为孩子小工作远，一周都没见了，哎呀，好想抱抱孩子、多陪陪宝贝儿吧。 哎呦，确实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很多女性朋友都是要把娃交给比如说爸妈呀，或者、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呀去看护，一周才能见一次，甚至有的朋友会把自己的娃放到老家， 对，可能一段时间都看不到， 对，一个月俩月都见不着的。 对呀、因为现在疫情，有的时候你反而本来安排好的这周末想去看，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没有办法出京了、就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了。 就我刚看有一个短视频昨天，然后都特别的感人、就是他的爸爸也是抗疫一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呢他把娃就放到了应该是他的一个亲戚家，我忘了是姑爷家还是奶奶家，我忘了啊。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视频摄像头、然后给自己的孩子打招呼，比如说妞妞妞妞、啊爸爸爸爸我是爸爸，然后妞妞然后就哇的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说奶奶没在家，爸爸我好想你。哎 呦这个都 好心疼啊，小宝贝儿， 对，心都化了、哎呀，这个和睦相处说，您刚才的、那个是伦敦郊区的口音， 伦敦郊区的呀，那也行啊。我感觉我 反正也是那疙瘩的是吗？ 我感觉我这有点烫山音，你不觉得吗？ 赵丽蓉老师的声音， 对呀，就是烫山的伦敦音。 哎呀，烫山和伦敦竟然是联系到了一起啊！ 再来看看 啊、大黑熊说过了元旦呢，我就给自己换了新手机，容量啊可是比上一个扩大了一倍呢。我这两天就把原先的那本这个发烧天碟的那本书找出来，然后呢准备把当年的这个 CD 下载下来，然后接上蓝牙音箱彻底的过把瘾。 哦，发烧天碟那本书，我估计就是当年的比如说经典老歌300首，就类似这样的。哎，我突然有一个创意，我没跟我们家乔儿商量啊。咱俩每次上节目，甭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咱们都在节目的比如说靠后的时段或者是最后一个时段，对吧，咱们早上起来第三时段，晚上的第四时段，咱们来一个我们唱歌吧。 哎呦姐、我就害怕你知道吗，他刚才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他两眼发光看着我， 真的是， 然后我说出名字以后立马人 我已经 放弃了是吧， 我已经不想看了，不想把脸转过去看到他。 哎，这样 我们已经毁了多少歌了。 不，那我突然又有一改主意了啊！你看我这脑子就是这么的灵光。不叫我们唱歌吧，叫 我们毁歌吧。 不，我们 表演吧，咱们既可以唱歌 啊， 还可以比如说经典 说台词， 对台词、 啊、 还可以朗诵诗歌， 嗯， 还可以什么呀，就是 大家可以 配个音， 对， 配个音， 对，大家 现场配个音 啊， 大家点，大家从每期节目的第一时段您就可以点，比如说我今天就想听你们俩唱《知心爱人》， 然后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经典的老歌奉献给大家，然后您以后就再也不想听这首歌了可能 我们可以放原版，哎，可以吧，我们表演吧、嗯， 可以啊， 是吧？ 嗯， 我觉得这挺好的。那今天我们就第一期上线啊，大家伙儿想听这个乔二和高磊，我们俩在第三时段 想给大家表演什么内容？ 你看《朝花夕拾》说听你们俩节目差点坐过，注意点安全，真是的，尤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别老瞎听我们，不是，就是一边听着一边看路，我告诉你， 乐着，然后呢，眼睛呢看着前面啊， 对， 咱们可以要学会一心几用，听着欢乐的节目，然后呢，注意自己的驾驶安全。 魔草说，这样吧，我给你们俩出一主意，表演一哑剧。 哑剧 出去让你出去，大家先点着啊、 嗯、 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文艺广播，还有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 TGIF， 您周末准备干点啥呢？ 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1天不算长也不算短，一天进步一点点，21天养成计划邀您来打卡。 来，这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资讯。昨天上午，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开幕，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一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同时呢，还明确了2022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以下呢，有这些和民生相关的小目标， 嗯， 比如说这个 GDP 增长5%以上，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对，另外呢，这个重点说一下，就是学校教育了，将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到3岁的幼儿，促进学生养成体育运动的习惯，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到3岁的幼儿，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推动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 嗯，还有住房保障方面呢，将研究适应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 嗯，还有就是老旧小区要完成啊，老楼加装电梯200步以上。那么这我觉得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特别的有帮助。 对，因为有楼梯，有电梯了。 因为很多的那些老旧的楼房，你看到都是那种红砖的楼房，大概也就是5层或6层。如果真是住到5层6层，慢慢的爬上去再爬下来，太费劲了， 太伤膝盖了。 是的， 对，加上一个电梯之后就会方便很多。 嗯 嗯，还有这个交通整治方面呢，将重点整治医院啊、商圈啊、学校等周边地区的堵点，然后呢，推广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嗯，还有就是副中心京津冀创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嗯，最后呢，还有遗产保护方面，这几年也是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将推进流利河呀、路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等工程项目，然后呢，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带动老城整体的保护等等等等。 是，好，那再回过头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你看人吱吱吱吱就说了，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抽奖第一次中了1毛钱了，一毛钱也钱呀， 太多了，小时候1毛钱能买2块糖呢， 一毛钱能买2根，我们那个时候啊，2根小豆冰棍呢，5分钱一根， 哦， 一毛钱能买什么呢，能买1根奶油冰棍。 现在让咱说的这一毛钱好重要 啊， 对 啊，您可得把这一毛钱保存好了， 是、啊、 没准还能升，真的能升值。 来看看啊，这个葛大爷就说了 TGIF 你周末打算干什么呢，嗯，他想了一下，跑步锻炼，还有回家陪陪父母啊。 嗯，就是有很多，就是大家还是想在周末的时候呢多陪伴陪伴家人。 是的， 因为周一到周五还是在忙着工作哈、 嗯、 啊，魔草说呢，说期末来临，周末无意外的就是陪娃复习， 你看看，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下礼拜考试完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咱们北京市中小学大部分的这个期末的放假时间是1月15号左右，也就是下周一周了。 嗯， 家长朋友们加油吧，尤其是3年级以上的有期末考试的年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开盘于每盎司1810.20美元之后震荡下行，受累于美债的收益率上扬，以及此前美联储暗示将加快加息的影响，晚间金价最低呢下探到了每盎司1786.23美元之后微幅反弹，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789.75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79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47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475元。来彩白总店逛黄金珠宝博物馆，赏14国的宝石矿物珍品，品万件黄金珠宝玉石，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奇珍异宝，尽在菜白博物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静乔，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哎，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啊，大家早上好，我是静乔，我是静乔。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十分的想念磊哥，我都有点吃醋了 朋友们，是不是？ 哦，对呀， 我们俩现在是新的组合，我们俩是高磊静乔高跷组合。 对，我们是让大家节节高的高跷组合。 对，我们每走一步都比其他组合要高，因为我们踩着高跷呢。 我们就踩着他们 踩着也不合适啊，反正我们就比他们高，你知道。 哎，对，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个那个什么，之后咱们放那个节节高哈。 可以啊，没问题 啊。对啊，当当当当当， 步步高也行啊。 对，就是步步高， 就对，每走一步都比他们高，我告诉你。 来 吧，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TGIF 您周末干点啥呢？还有朋友在问 TGIF 是什么意思哈， 我再念一遍， 再解释一遍，就是来快 四个英语单词儿，它的首字母凑在一起，但是四个字母是什么呢？ 来，请有请，接下来有请的是伦敦郊区的一口音。 我先把我的口条捋直了。Thank God it's Friday。我自己说完都红了脸。 这是伦敦郊区的吗？ 就有点烫山郊区的伦敦音。 哎，对对对，就是啊，感谢老天，终于到周五了。 是啊，我们该干点嘛呢？ 啊，这种欢乐的心情，然后今天也陪着大家的上班路哈。哎呦，我刚才看到一个小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就是暖心哈，他说那个高磊叔叔，我是3年级的刘小仲，今天我帮妈妈抽到了1毛钱，之前他抽了半年从来没抽到过， 怎么那么笨呢？ 哎呀，星期三他的笔记本还丢了， 真够笨的。 今天算是补偿他了。 哎呦，1毛钱 一毛钱，你看看在孩子的心里这1毛钱多重要啊。 就是的，咱们小孩我告诉你手多壮啊。家里玩麻将的时候我都让我们家小宝贝儿摸牌，还没有开玩笑， 吉祥物是吗？ 对，魔女玉米团团长说了，磊，我发现啊，有时候说啥都不重要，只要是你们的声音一听到，就觉得今儿个呀，真呀，真高兴。谢谢您支持啊。 对，我们也真高兴。 就是。 阿亚也说，每天上班期间就喜欢听我们出发吧，这么多年也成了习惯了。但是呢，就是总想参加互动，但开车确实不太方便。 是。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也特别特别想跟我们互动。但是呢，没办法，就是开车咱们还是要注意驾驶安全哈。然后说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赶紧参加一下呀。 你瞅瞅。 啊，感谢。咱们这节目丰富了上班路上的欢乐时光，每个周末都是陪孩子，周六两个宝贝儿都有舞蹈还有书法啊，这个周六要上课，周日呢带宝宝们户外活动一下，估计这两天呀主要就是辅导大宝这个 功课 了， 要考试了， 要考试了。 哎呀妈呀！ 哎呦，我主要是今天看到大家的这些回复吧，我特别的紧张，因为我们家娃还没有上学，所以呢，我看到未来几年，可能这也是我即将面对的生活。 哎呀，你紧张啥呀？我们家那个去年已经上了小学1年级了，我都不紧张。一年级、二年级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到了3年级才会有一次，期末的统考，也不排名，也不公布。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3年级就开始加码了，3年级就比较紧张 了。我还有2年蹦头呢。 我不着急，你着什么急？ 不是嫂子，主要是嫂子着急。 她着急啊，她排了全是辅导班啊，我妈呀！来看看啊，八八二八说了，哎呦，真的是磊磊耶， 嗯， 都赖你。听到今儿的节目，哎呦，你来了，我一激动，得该左转弯了，忘了。光听你个伦敦音，唐山的伦敦音了， 各种的伦敦呢， 傻乐去了，还得等着掉头去。哎呀，干劲儿打几个字儿哦，就是得空打几个字儿，可想死你们了。哎呦，我也想死你们了。哎呀，谢谢谢谢支持。 哎呦，马哥，马哥说了说，晋桥美女啊，你得多学学大帅，好好损损磊哥，磊哥很享受这个的。 必须得给我挖坑，有的时候啊，我看你们半天不挖坑，我着急，我 自己挖个坑， 然后我自己不用别人推，我自己蹦下去 啊，自己掉下去，掉下去之后自己还在山底下很开心， 就洋洋得意。你看我下来了，你上， 好嘞，谢谢马哥，谢谢马哥给我分享的这个秘籍，我这个是还给他留面子呢，比较客气呢，是不是啊？ 哎呀，太吓人了！你们一个个要干嘛？你们要上天吗？ 我们天上有人， 有人喝， 对， 帮衬着呢， 咱们天上可是有人的哈、哦！来来来看一下， 是啊，我们天上是有三个好朋友，别忘了，人家还在那儿出差呢，是不是、啊？ 对，出差还没回来呢。 对呀、 啊，啊，我们等着他们在天上吃饺子，看看天上饺子和咱家里的饺子是不是不一样。 对，我再插播一句哈，在念下一条之前，从今儿开始，晋桥跟高磊，我们高校组合呢，每天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 我们当班的这一天， 对对， 不要给别的主持人挖坑。 我们会带来我们表演吧小环节，您既可以给我们点播，让我们去唱，比如说对唱歌曲，也可以点播这个配音的片段， 嗯， 也可以点播一些什么诗歌朗诵什么的， 对 啊，您喜欢听什么，我们来 已经有朋友点了， 点什么呢？ 和小花说、 啊、 高跷组合、 啊、 这名儿像杂技团的。 我告诉你，我跳绳行，你要踩高跷不行。 这跳绳和杂技有点远， 差的有点远是吧？ 对，就关键杂技吧是那种就是大家看不见，我们没开视频直播，还有很多朋友在问的 啊， 就为什么不开视频直播呢？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偶像包袱有点重。 不，真的 没化妆。 我们家乔儿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 嗯 啊，这么说有点大是吧？啊， 就是这样吧，你就说那个我们 北京文艺广播中心， 文艺广播中心，然后呢 最漂亮的女主持人、 啊、不，你再把这个范围缩小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办公室啊，办公室呢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呢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磊哥，然后呢我是那个角落里最漂亮的主持人。 你后边不是还有个大美女的吗？ 啊，我只把这个范围缩小到了咱们那个距离。 你把帆哥放在哪儿啊？他也在那个小角落里。 那要是跟帆哥比，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毕竟我是女生。 我告诉你，今儿下节目我就跟帆哥汇报去，昨天我们俩还通气呢，我告诉你，真是。 那我也有自信。 哎呦喂！ 哎，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TGIF。周末您准备干点啥？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贺岁有菜百，新年更新潮。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自主研发抱抱虎系列生肖金饰、吉祥钱、虎符文化金条、生肖投资金条等，满足不同人群新年需求。更有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的虎年贺岁金条等贺岁明星产品，还有蕴含国潮经典的菜百传世古法黄金饰品，见证人生中每一个幸福时刻。迎贺岁到菜百，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两条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啊。 嗯， 首先来说说，据国家这个电影局公布的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多部国产的新片剧本梗概立项，包含了电影版《想见你》立项，电影类别呢是合拍片，备案单位是万达影视。这部电影由大热的同名电视剧改编，讲述了27岁的黄宇轩一觉醒来就发现相恋多年的爱人李子维呢已经在4年前去世了，但是一卷神秘的卡带却让他拥有了特殊的能力。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哈。 嗯，还有电影版的《乐队的夏天》也正式立项，这个灵感呢源自同名原创音乐综艺，编剧呢是林子平，主要讲述了20岁生活不如意的创作歌手春雨失恋之后意外成为一个在20年后重组的全女子摇滚乐队的主唱，然后呢认识了刚满18岁的这个乐队的男生叫小巴，两个人联手重新点燃了一群妈妈们的圆梦之旅啊，还是很期待的。 哎，你说摇滚乐队，你说咱们这个大组能不能组出来？ 咱们这个大组那就主要得靠大帅了吧， 他也不能一人兼多项，你看主唱 就是那个 贝斯 滚起来的就得靠他摇滚摇滚 可以 一个人摇一个人在台上是吧 我刚想说咱们几个分分工，什么贝斯啊键盘呀、啊、主唱啊还有这个鼓手啊什么的、嗯、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太难了 是吧， 对，主要是有乐器，你要是大家就一起朗诵一下我觉得还是， 或者都是主唱 啊，对， 扯着脖子喊呗 啊， 不是摇滚吗， 就是大家一起疯狂， 就是 嗨， 嗯， 高兴，可以。 咱继续看看啊，这个《急先锋2》正式立项的编剧依然是唐季礼。该片的第一部由成龙、杨洋、艾伦等主演。2020年上映的时候呢，是获得了2.94亿元的票房。第二部故事呢，将讲述威特和唐焕廷在救了威特的女儿之后，一起参加了唐焕廷儿子的新片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啊，唐焕廷的儿子就被带走了，芯片也不见了，而此刻呢唐焕廷必须去救他的儿子，并与其进行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战斗啊。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吧。 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7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呢将于1月9号举行、颁奖时间呢将压缩在90分钟之内，然后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呢也不会进行直播，也不会举行红毯，不会有明星颁奖艺人，有这么多的不会、只有谁呢，只有除好莱坞外国际记者协会的记者以外的媒体呢啊，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Hi. 只有好莱坞这个他们的国际记者协会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然后呢来参会的所有的人员必须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那可不嘛，每天都100多万，谁受得了啊？ 是 和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 哎呀，所以就是这样的大型的盛会呢，还是得做好， 就干脆线上得了， 都得线上。现在不都元宇宙呢吗？全部都线上，然后大家戴上 VR 眼镜，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哎，我告诉你，现在只要有元宇宙元素的一些股票。 你是看了是吗？ 我看了，我 你敢买吗？ 我终于现在要下定决心进入股市。 那你这个决心下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咬着后槽牙，我赚了点呢。我告诉你， 哎呦喂， 你可别小看我，我有人。 哎呦喂，那就是咱们三位航天员也帮不上你这忙啊！ 哎呀妈呀，终于尬引歌曲引出了这首歌曲的名字。 来， 刚才我已经乐得乐不可支了，哈哈 哈！来。听听这首歌曲，孟慧圆带来的《哈哈哈》。 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巴比拉巴巴迪拉巴比邦邦迪拉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巴迪。巴比拉巴巴迪拉巴比邦邦迪拉巴嘟嘟嘟。 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心。好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心。好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心。好想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是不是特别有感觉，也想跟着他笑， 但是这个哈哈哈，我觉得好尬呀。就是当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发自内心的来哈哈哈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自然。要会儿哎，来表演一个哈哈哈。好吧，我也就哈哈了。 我就特别受不了我自己，就有的时候有事没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逗的，就是哈哈大笑，你知道吗？ 你这个哈哈哈， 我这个笑点太低太低太低。 对，关键是你刚才那个哈哈，我觉得还是，哎呦，你别哈。 我受不了自己了，来控制一下， 来控制一下， 看看大家 就是看到了大家就想哈哈哈，就是很开心。 哎， 来呱呱说，这个周末呢要吃一顿美餐，家人团聚一下。 哦，再来看看小爱说了，作为高三学生的家长，周末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孩子调整饮食，然后就是每周末仅有的一天里，尽可能的拽上这个小宅男走出家门，或者是想其他的办法帮他减减压。高三学生真不容易， 不容易， 一天到晚的就是做卷子复习， 对，而且呢还得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大考小考小考大考，都快把自己考熟了 啊！马上我估计再过一个月或俩月，应该是二月底三月初就是一模了， 一模完了之后二模，然后之后呢就迎接着最终的高考。 那是， 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考验， 那当然了呀， 必须得给孩子做好后勤保障。 很多现在比如说作为现在这个高三学生家长的朋友，曾经当年自己也经历过高考，也都知道那个经历那个过程不容易啊。 但是那咱们那个时候的竞争压力和现在可不一样啊，哎呦，真的是觉得现在孩子们不容易。 对，那时候我们 为你们加油。 那时候我们一本线才多少分啊，真是想现在一本线， 您 妈呀， 您是几本线考的？ 我一本呀。 考的一本 啊，这不就应该的吗？ 哎，凡尔赛本赛又来了 啊，朋友们，凡尔赛本赛又来了 啊！就那个时候我们题没有现在这么难， 因为我是艺考 哦， 对，我艺考的这个当年的文化分呢， 哦， 没有要求那么高，但是我们艺考分数要求很高很高的， 当然了呀， 对啊，当年也是这个第二名呢。 我就直接跟你说，让你也成功的有一个自信心。我当年也艺考了，哎，也算吧，就是97年高考，我也是想考，当时叫北京 广播 学 院 的播音系，但是 没考上，是 就是在提前，不是有那个艺考是分几次吧，三次还是几次我忘了，我是第二试还是最后一试三试的时候给刷下来了。 哦，那我就心里平衡了。 我告诉你，我这口气我就咽不下去呀， 我就憋了四年啊，四年之后我成功的我打入了敌人，不是就是就进入到电台工作。 对，然后发现电台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我也是倒了霉了我。 对对对，也算是跟我们混到了一起吧。 就是啊，嗯，来看看大家伙的，哎呦，蒜爹就说了，说哎呀，明天是我生日，磊哥剧透一下，明天谁当班呀？我要讨一个生日祝福。 明天还是我俩呀？ 没错，明天还是高跷组合。 高跷组合必须得给您唱一个生日祝福歌啊！ 您打算怎么过？我们帮您出出主意，好不好？ 嗯， 蛋糕您请，我们负责吃。 我们负责唱歌，您能不能给大家多一点福利？ 我这人就是抠。 抠 啊！我只要付出了，他必须十倍相还。 那个这位朋友，欢迎你带着蛋糕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 对对对， 我们陪您过生日， 陪您吃，陪您吃，啊、 咱们一起吃饺子。 哎，明天您想着来啊？明天我们早上起来还是7:30到9:00，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5点到7点也是我们俩。您想上午过也行，您想下午再过一遍也没问题。 反正明儿都是我们俩，我们在这等着您的蛋糕。 对了， 哎呀，来来来，再说一说。说这个液体冰说了，说周末要带闺女参加两个聚会，一个是我初中同学的聚会，还有一个是家庭聚会。啊，闺女今年上大一，已经放假了，每天在家过的是美国时间，周末我得让她调整回来。我以为咱闺女原来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原来放假之后在家就已经过成了美国时间， 就是黑白颠倒了，你知道吗？白天是睡觉，晚上不睡，天天晚上就可能就跟小朋友们一块聊聊天啊，打打游戏呀。 对，然后 这个不行， 跟咱们，哎呦，但是这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还有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呢，大家觉得这个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哎，我曾经 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采访过一个年轻人，就是 采访过一个年轻人，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他是一个歌手。后来的也不怎么就聊到了，就是晚上几点休息这个事情，他就说他觉得，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他的生活才真正的开始， 他才有自己创作的这个灵感，是不是？ 对， 就很多创作者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所以就说夜晚是属于他的，如果夜晚不让他工作，他无法就是生活下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嗯，所以人家可能就过的是美国时间，和咱的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 啊，哎，但是我觉得哈，如果要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是中国时间，一个是美国时间，可能大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了。 还真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啊？对，然后那个一到放假的时候，妈妈们第一天就啊，孩子你终于放假了，你终于回来了，到第三天的时候赶紧给我起床。 受不了了，是不是？ 对， 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来 TGIF， 您周末想干点啥呢？ 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 NONO。新年的第一次旅行，我在海南。不过呢，这一次我并没有选择很火的三亚，而是选择了不那么大众的文昌，开始海南之旅。文昌呢，相比三亚，游客少了很多，温度低一些，海风也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这里有很淳朴的海滨风情，比如铜鼓岭景区，这里是琼东的第一峰，沿着古朴的200多米的石阶登上观海长廊，你就可以看到三面黄海的风情，豁然开朗。可以看到一面是一轮新月一样的月亮湾，另一面呢有俊美的海滨的礁石，还有一面是非常能体现海南风情的一大片养虾的虾塘，从高处俯瞰很壮观，如果你起得够早，运气够好，还可以收获一场完美的日出。其实说了这么多，去到之后我才知道，铜鼓岭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景区，而是有着多样景观和植被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以铜鼓岭为中心呢，包括淇水湾、月亮湾、石头公园、云龙湾等等。所以呢，如果大家来海南呢，建议在文昌呢停留个一两天，还要记得一定要尝一尝海南四大名菜之一的文昌鸡。好啦，我的海南之行还在继续，接下来呢准备沿着海岸线自驾到万宁，也希望能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祝大家快乐。 来吧，还有一点点时间，赶快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 对，您周末都准备干点啥呢？用户5155说呀，说这个准备看场电影，吃次鳗鱼饭。 哦，鳗鱼饭，哎呦，可贵了，我告诉你。 哦，对呀， 一份我告诉你都得小100块钱。 啊，那你吃的是有点贵，你可能吃的是大份儿。 来，还有这个喜欢嫩鸡蛋普罗旺斯的番茄说，磊磊来一个罐口爆菜名儿，行，待会儿我们俩整一整啊，看看能不能给它顺下来。不行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人点播《知心爱人》，也可以来一首这歌， 对， 把它先毁了啊。 我们刚刚就是在上次节目的时候呢，毁过两首歌， 啊、对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准备让你听完了这一首，然后今天你的脑海当中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晋桥高磊版的《知心爱人》， 反正能毁一首是一首，哈哈，好歌30000首，慢慢来，不着急 啊，歌多着呢，别呀，这个音邪会不会把咱俩封杀了？你们两个不要唱了， 你们俩出合集吧。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的话题就是 TGIF， 周末您准备干点啥呢？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 我的快乐就是给老丈人装修，没花多少钱，给老爷子哄得挺高兴。 你是找到广播里的那个全包员吗？ 对，我其实就是过去看看，一问价还真的合适，就没犹豫。 多少钱啊？ 月付加100平，全包员总装修款12万多。哎，这可是含上全套进口檀木家具的12万呢。 傻了吧？打400电话还给智能电器呢。 哟，不早说，400-606-8866 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环路的事故路段，东三环劲松桥双井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小交亭桥北向南，南四环马家楼桥西向东，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北双向，西南五环的紫谷伊甸园路段的北向南，北四环万泉河桥的西向东，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还有顾家庄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静乔，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出发吧的第三时段了。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互动的是 TGIF， 你周末打算干点啥。 哎，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把首字母合并成一个词儿，然后表达一种心情的这种，有很多这样的词儿。 有啊， YYDS， 永远的神。 对，哎，我再问你几个，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好的， 然后我觉得像就是高磊这样的老年朋友可能 我知道不知道。 U-E-S-E 真的不知道， 有一说一 啊， 咱 U-E-S-E 啊，今儿这节目呀，哎呦，这高磊主持的是真好啊。 这是哪儿来的缩写呀？ 有一说，我觉得这特别像是给咱们北京人准备的。有一说一啊，今儿这怎么怎么样，是不是？ 还有啥？ 哎，还有这个，叫哎，来我看一眼啊，这个 我给你出一个 XSWL 笑死我了。 哎，对对对 对， 真的是呀， 真的是笑死我了。 这是都是汉语拼音的缩写啊。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啊， NSDD NSDD NSDD NSDD。 哎呦，你这 NSDD 了，你都 NSDD。 难死弟弟，难死，不对， 难死弟弟。 真的好难呀，这是什么呀？ 你说的对。 哦，你说的对 啊，你说的对呀。 哎呀妈， 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对你的一种赞扬，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懒得跟你继续扯下去了 啊 不管怎么样，哎，你说的对， 就是 SDD。 对对对对。 哎，我考你一个 啊， 你这个就都是汉语拼音的， 都是汉语拼音的。 我给你考一个英文的。 哎呦喂， 对 伦敦教学 的 又来了。 EMO 啊，哎，这个最近老见。 对，最近我也老见，而且我刚知道它什么意思。EMO 就是躺平的意思吗？ 不是， 是那个表情是吗 ？No，EMO， 哎呀，我这个就是 90后也不知道，还说我们70后， 哦， 你们有什么资格？ 就是00后都知道的是吗？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 没办法，隔代亲，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EMO 呢，就是说我抑郁了。我抑郁了， 情绪化 啊，对， 就我心情很荡， 我自闭了，我抑郁了，就这意思。 哎，我 emo 了 啊，就 emo 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内容。哦 ，emo 了。 来吧，还有朋友在问 TGIF 什么意思？ 就是终于到周五了，太开心了。就是您可以那个把一些生活当中经常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提取出来，您就变成了一个时尚达人。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TGIF，你周末打算干什么呢？ 来看看彬彬有礼说了，我1月10号生日，1月10号，今天是几号？ 就是下周一。 下周一呀、因为下周一是工作日，不利于聚会，所以打算周末为我自己庆生，开心，可以呀，提前一天挺好的，对吧？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这个不喜欢周末。 为什么？ 我喜欢周四周五，因为周四周五可能有一种这个迎接周末的欢快的心情。但是周末呢，一睡觉就连这个乐享生活的时间都过了。 好， 没有办法听我们出发吧。 乐享生活好像没有周末版吧，它是周一到周五， 就反正那个点都过了，都到11点了。 好嘛，你真能睡， 真是就没有办法听我们周末版的我们出发吧。现在我们周末版的也都是直播，朋友们。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您躺在床上可以用通过听听 FM 来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 是，来看看啊，这个呀呼一呼嘿说了，我呢周末准备去趟欢乐谷，北京生长快30年了，还都没去过一次呢，趁大家都去环球影城的时候，我赶紧去趟欢乐谷。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选择是对的，人少不用排队，想玩的全能玩到， 大家全都奔着环球影城去了， 是人忒多了，因为办那个年卡就是季卡，应该是吧？ 就中不是是那个冬季好像有一个什么特惠的， 不是我也买了，它是从12月份或者11月份一直持续到今年的5月份或6月份，应该算是半年卡。然后但是这个半年卡当中呢，有个别的星期六、星期五是去不了的 啊，因为特殊的节日嘛。 对，大部分的周一到周五和周日是都可以进园的。 哦，你是准备去那儿？那你 是 准备去那儿多刷几次？ 就带孩子去呗，你说是不是啊？ 没地儿，就只能靠这个遛娃了。 对呀，因为地儿大呀，他一天到晚折腾你，这谁受得了啊？ 这就是一个放电的好办法。 对 呀。哎呀，等到真正孩子们期末考试完放假之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在想，到底哪儿能给孩子放电？给我推荐一下，我在家已经受不了了。 而且啊，你别嫌烦，为什么这么说呀？很多的朋友就他们的孩子比较大的时候，就说，其实到了小学五六年级， 嗯， 孩子们比如说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了， 人家就自己玩去了， 谁理你呀？ 对呀， 谁带你玩？ 爸爸妈妈，你们玩的真的是好老套啊！ 他们就是管你要钱的时候跟你最亲。来。思绪飞扬说了，其实呢，相比过周末，我更喜欢周四周五这种期待周末的感觉。 嗯，哎，对，就是这位朋友刚才说的， 哦、 嗯， 只能陪娃上上下午的课，也干不了啥，是吧？ 嗯，就是周末的时间就觉得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特别快， 因为一下就睡到了中午。 嗯， 哎呀，太羡慕您了，高磊就特别羡慕您能睡到中午，因为他今儿早上4点就起床了， 4点就醒了， 醒了没起就醒了。 对，昨天睡得忒早了，然后我一睁眼怎么才4点多？闭眼接着睡。 哎，你说你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早这么兴奋呢？ 因为我每到了就是6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都给你出题了。这是一个这叫什么题？ 这叫加分 题。对， 对于工作的热爱，对于我们出发吧节目的热爱， 对于听众朋友们的想念， 恨不能4点钟我们就开播和大家一起畅聊一番。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很多优秀的节目，所以只能心心念念的等到，哎呦，我真的编不下去了， 我也受不了了。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说：“大家早，今天呢早上起来比去年的今天真是好暖和了啊！您还记得去年的同一天的天气吗？ 哇！ 他说今天-5度，去年的今天-18度，坐标房山。本周末很重要，气人的宝贝儿子过生日。好了，变灯了，不能说了，我上班了。 气人的宝贝儿子，这到底是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说出来这句话，就是对他又爱又 也不能说恨吧， 也不能说恨，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哎呀，就有让自己有点头疼吧。 对。 嗯，来看一下花仙子说，每个周末都是我们上山放飞的时间。 嗯， 这周末要带1号没能跑下2022轨迹图的伙伴们再跑一次2022，就是要跑一次2022这个数字的这个路线吗？ 哦，就是我知道，就是他们很多跑友经常会跑那个不同的一些图案，比如说今天心情好了，然后我们跑一个小的一个大象的图案，或者、 哦、 哎对，或者跑一个兔子的图案，他们整个因为他们都有那个电子记录嘛， 嗯。然后最后在那个 APP 上就会显示出来， 对，截屏就是一个小兔子的形状或者大象的图案，它这个2022就是要跑出2022这4个数字， 那得跑一天吧？ 不，大概我觉得1个多小时， 那中间不得歇下来吃顿火锅啊？ 妈呀，那你 2022这个就是 你就这点追求啊？ 嗯，我就是看着在旁边给大家鼓掌就好了。 你看人花仙子还真跑下 来 了， 哇，真的好漂亮啊！ 他是跑了20.22公里， 然后还是一个2022是吗？ 对，2022的轨迹，而且它用时是2小时17分。 啊，如果您要是2小时22分22秒，那这个就更完美了。 你这个要求忒高了， 有点太二了，我这个要求。 不过他也跑了大概一个半马了，挺厉害的了。 真的是挺厉害的，而且它是在这个咱们中心城区来进行跑的，所以呢周边会有这个咱们老北京的风情吧，应该是。 哦，对，前门附近啊， 嗯， 朱市口什么的那块儿。 哎， 啊，挺好挺好的。 哎呀，厉害厉害，您这周末再跑一个啊，再跑一个2022就更好了。 哎，加油加油啊。 嗯，小奥同学说准备做个离子烫， 哦， 改变造型。哎，是不是要到了过年前大家开始纷纷准备烫头了呢？ 不是，我之前已经烫了呀。 你已经，哎，不是，我跟你说 啊， 你这烫早了，到过年呢就不行了，你还得再烫一次。 你这一看就没有经验，烫必须得早一点，因为你烫完了以后啊，那个花得散开，咱们得 自然是吗？ 对，你刚烫完没法看，就尤其现在就刚烫完 一周。我这个时候特别想给你 扒了扒了。 不是不是，我想着给你穿一个棉袄，然后呢再戴上一个，然后咱俩就坐在那儿嗑着瓜子儿。哎，大姐，您这花烫的不 错，不 错，啊，这大姐。 哎呀妈呀，真是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您周末 打算干点什么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啦，北京时间的8:42，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消息啊。首先来说一条啊，好玩的事儿，老虎园区的围栏仅1.8米高，吓坏了游客。动物园回应，这是诱惑，已经转移了。怎么回事呢？ 对，这是最近在山东淄博啊，有一个男士呢，带着家人去淄博动物园玩的时候，发现哎，东北虎园区的玻璃围墙目测不到2米啊。 哦， 他特别担心老虎可以跳跃围栏，威胁到游客的人身安全。对此呢，淄博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了记者说，哎呀，这个呢是单独饲养的萌宠乐园的两只幼虎，他们还是宝宝呢，跳不出围栏。 嗯， 但是接到游客的反应之后呢，他们也是把它转移到了虎山，和大老虎一起饲养。 对， 保不齐这些小宝宝们弹跳能力很强啊。 是啊，万一出个跳高冠军呢。那么武汉动物园的高级工程师高艳红就表示，8个月左右的人工繁殖东北虎确实跳不出1.8米高的围栏，但是成年虎却能跳得出来。一般而言呢，虎园的这个围栏高度至少要3.6米，而且最上面还要加装电网，防止老虎攀爬而出。对，你还记得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咱们北京动物园那个有一只熊猫 啊，对，就 不就出逃了吗？ 对对对，就爬到了高高的这个 围栏上 面， 然后还是用是苹果呀，还是是它爱吃的竹子，反正 就把它引诱 下来了。对对对， 啊，就保不齐，没准人家这个弹跳能力啊、跳高能力都很强呢。 反正熊猫是攀爬的高手 啊。 当时我们的网友就说，他就是因为想家了，马上过春节了，人想回四川老家过节， 人家想念四川的火锅了， 对， 想回去吃一顿。哎呀，是啊，快到春节了，马上也就要这个贴春联了。 嗯， 最近呢，一则30岁理工男手写趣味春联日入10000的消息呢，登上了微博热搜。 哇哦！ 然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就是在四川成都啊，哎，真的是跟成都有联系了， 还有关系哈。 啊，你说你这个尬脸真的是自动化专业，这是自动化专业的。惠师祥每天呢要写300幅春联，本来人家是写代码的， 啊， 现在变成 写春联 了 、 啊，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写过最火的一幅是快递放那边，外卖放这边，这是一幅春联哦。 春联， 朋友们， 我就想问问横这个中间那个写的4个字是什么哈？ 不用摁门铃。 那么与传统的对联不同哈，恩师祥写的对联以好玩有趣为主，类型有什么呢？像游戏呀、啊、宠物啊、减肥呀、啊、不挂科啊、表达爱意等等。那其实呢，他缩书写的这个对联发往全国各地，新潮对联呢不仅能贴在门上，还能在贴在手机壳上呢。哦，去年春节的前半个月，惠师祥手写的对联卖出了16万元，每天收入超过10000元。哎呦， 啊，这就是智慧的力量啊！ 所以不写代码了吗？ 啊，你看啊，而且在这个一开始提到他是理工男，手写趣味春联，日入10000，就这几个特别博人眼球。你就没想到一个写代码的男生，竟然能靠写咱们中国传统的春联引发大家的关注， 行行出状元。 哎，人家这个是这叫什么，另外开花了。 那当然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哎，说的这个写字儿这事儿，接下来这条信息我告诉您太狠了。刚才我们说是写春联，春联大不了几10个字，对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美国的女子，她成为了世界上名字最长的人。为什么？因为她的名字是由1019个字母组成的。那写完全名得多长时间呀？ 妈呀，就是这一口气都不能读完。 那当然， 这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桑德拉·威廉姆斯， 这不挺短吗？ 他是希望他女儿的名字独一无二。 哦， 所以呢，就给他取了一个世界上最长的名字，就是特别特别的长。我们这个屏幕上呢，一行 已经显示不下了。 那当然 了，就一行 啊。不过呢，威廉姆斯似乎呢对此并不满意，他在呢三周之后提交了一项修正案，将他女儿的名字成功的改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名字，由1019个字母组成，而这也导致他女儿的出生证明与平常的出生证明有所不同。为了能够写下这个名字，出生证明足有2英尺，也就是大约61厘米长。不过由于名字太长，家人和朋友们一般都叫他 Jamie， 就是叫的很简单，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关键是他这名字里面都包含了什么呢？ 什么呀？ 包含了电影、汽车以及亲戚名字的组合。但是呢，他女儿并不喜欢，因为带来太多的困扰了。你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已经写到最后几道题了，我的名字还没有写完，名字跟作文似的。 还真是哈、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威廉姆斯成功给他的女儿改了名字之后，德克萨斯州就修改了法案，要求新生儿的名字长度需要控制在出生证明姓名宽的长度之内。 这就是改变法律的一个人呢。 对，这就是有数了，你不能随便瞎起了。 对，咱们当年好像也有一些规定，说有一段时间是说是不能起两个字的名字，因为重名太多 啊。还有这个说法吗？ 我记得是有，就是咱们属于很早期的，就是后来可能是10后有一段时间吧，但是现在好像也可以起了两个字儿的然后好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4个字5个字的名字。 对，就是复姓，就是他是习惯于把爸爸妈妈的 姓 合在一起， 然后再起个名儿。 对，所以就一般都是4个字甚至出现了5个字，我觉得也有点麻烦，对不对啊？ 对，就是这个名字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风潮，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大概是哪个年份出生的。 还真是 啊！你比如说现在都是什么一涵呐、什么浩然呐、都是这样的名字， 就是涵呀、 然 呀、 对对对，它都是一个出现率比较高的。 你像我父母那一辈儿，他们那个时候女孩都特别爱叫什么呀？淑琴。什么 琴， 什么刘淑琴、傅淑琴啊，还有这个张淑琴，就特别爱叫淑琴 哦。 有的那个琴是钢琴的琴，有的琴呢是芹菜的琴。然后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应该是70后、80初，特别爱起俩字的名 啊，就是特别简约 啊。什么张磊、高磊、刘磊、王磊、 李明 啊，对对对，就是俩字的多。 李明。 后来就是你们90后开始就仨字就多了， 仨字就多了。 00后就4个字多了。 然后10后呢，就是。这种诗意的名字多了，特别有中国，比如说从《诗经》上取的名字， 哎，对对对对，取一个字， 对，从咱们这个《左传》上面起个名字，是不是？就是从很多咱们中国的古典文化当中起个名字，然后呢，你就觉得他们的名字念得特别有诗意，但是都很像，每个人都很像， 对，仨字儿的啊，还念得特别溜，特别顺。你看看，还有耿胖子说呢，还有叫魏淑芬的，除了淑琴，还有淑芬的，俺叫魏淑芬儿， 俺叫啊，对， 今年29，自今未婚， 哦， 记得小品吧？宋丹丹演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跟谁演？然后是有一个电视框，是假的电视框，那个 假的电视， 对，好像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叫什么卫东，卫国， 国庆啊， 建军啊，对对，这些比较多， 是不是？对 对 对 对 对，他大概是50-60年代的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嘛。 哎，名字也是能反映出大家的时代的， 对， 时代的变迁。 下次咱有机会聊聊名字，好不好？ 哎，好的，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周末您准备干点啥呢？ 我们俩准备现在啊， 献歌一曲， 对，准备准备那首《知心爱人》了啊，先听听这首歌吧。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却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包塞满青涩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世界这么大。 哎，刚才咱们在说名字哈， 对， 我看到米娅说说之前是不是有个姓王的小孩叫王者荣耀 啊？真的呀？ 不知道 哦，我记起来了，好像是身份证上，对对对对对对对， 王者荣耀太霸气了这个名字。 还有我一位朋友，我看到是谁呀、啊？我瞅一眼啊，他叫什么来着？哪儿去了？他让我念春联儿，叫米娅说了，蕾蕾蕾蕾，你念个春联儿吧，我这找了半天，我这还没找到呢。 这哎，我刚看到了，有朋友呢说那个高磊 啊， 你读一下这个春联儿，上联是哈哈哈哈哈哈哈，下联儿 哈哈哈哈哈哈哈， 横批哈哈哈哈。 来吧，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俩的尬唱歌曲时段了，真的我们俩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在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乔儿和高磊呢还在默默的各自练着这首歌曲， 嗯， 找着调了吗？ 反正唱出来呢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调到底在不在调上， 反正我们俩也是毁人不倦啊，毁歌不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新的单元， 为大家献歌一曲啊，这首歌呢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彼此的知心爱人。 好，三二一，起。 没有伴奏啊？ 啊，伴奏啊，我 哎呦， 那不就乱了吗？ 来，我先来， 我先找找有没有啊，你先这样的、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这还是你， 还是我呀？ 对对对，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 不是咱俩吧，我觉得彼此唱还可以，但是这个 你啪就完了， 对对对对，就是刚才已经有朋友说啊，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要把最后这个缺点暴露出来， 就是把最美好的回忆还是留给原唱者的这两位朋友好不好、嗯、 哎，你看等你长大就说、两位主持人歌唱的真好听，鼓掌， 哎呦妈，谢谢 谢谢大家，那是因为我俩没合，我俩合了您就会另一种评价， 人小庆就说磊哥这颤音，我告诉你我打小唱歌就有一毛病， 就是爱颤是吗？ 特别爱颤，颤的我告诉你刘德华都站不稳， 你就是嘚瑟。 就是不敢唱呗， 哎，那好像你们那个年代像什么